卑全能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称谢你，我们称谢你，因为你在万民当中拣选我们，使我们可以来认识你，可以成为你的子民。主，我们也感谢主耶稣基督，你的宝血真的是遮盖了我们，除去我们一切的罪孽过犯。主啊，我们真是因着耶稣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我们可以成为真的是神你的子民。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主要真的在这样主日亲近神的时候，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愿我们的心真的是欢喜快乐，愿我们的心完全向神你来敞开。主要我们也呼求圣灵把会师你在我们当中亲自运行啊，真是来引领我们、光照我们、更新我们、安慰我们、扶持我们。主要愿神你的话语在我们当中显伟大。主要我们真是感谢你。主，求你接近孩子口，也接近孩子心，真的是愿孩子所讲的都是出于你。主啊，真的是听的和讲的都蒙主你的造就和悦纳。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去求恩主你祝福一下时间，这样的祷告感谢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在90年代的时候，有一部电影叫做我是谁，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看过或者记得。在这个影片当中的男主角，他是中情局的一个特工，然后你看到在影片当中一开始他就是被中情局在大概是直升飞机还是怎么样投到那个大概是南非的丛林里面，本来是中情局想把他们这个杀掉的，但是其中有一个他就没有死掉。他这个在南非的丛林醒来之后，他的第一刻反应就是他要知道他自己是谁，因为他可能被注射了其他什么药品，他根本就不晓得自己是谁，所以他见到人的时候常常就说我是谁，他要问自己的身份，因为他不晓得他自己的身份是什么。我想我们弟兄姊妹作为基督徒，我们每天这个生活这个我们大概早上醒来的时候不会出现这样极端的情况，就你醒来之后你不晓得你是谁了，也许你要问你的这个配偶怎么我是谁，你大概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但是我想在充满各样忙碌各样的挑战的这个世界当中的时候，很多时候实际上会搅扰我们的心，是会让我们很多时候会忘记我们是谁，忘记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身份是谁。我觉得这可能是会存在一个情况，所以我今天的正道的一个信息就是和我们的基督徒的身份有关系，就是我们再次借着出埃及记十九章的这段经文，让我们来再次来想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这个身份。耶和华呼召我们，他对我们的心意到底是什么？这是我今天要正道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根据十九章的1-6节的经文我大概分成三个心意，就是耶和华呼召我们的心意有三个方面。在具体进入到经文之前，我想我们可能需要稍微了解一下这段经文的一个大概的背景。出埃及记十九章的1-6节，如果你对旧约比较熟悉的话，你会知道这段经文被称作摩西之约或者西乃之约，是耶和华与整个以色列民族立约。在十九章的1-6节这段经文里面，这个摩西之约和创世纪里面12章的亚伯拉罕之约是相互关联的啊，和后面在撒母耳记下7章的那个大卫之约这些都是相互关联的。或者说亚伯拉罕之约是一个基础，亚伯拉罕之约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当然提到说亚伯拉罕，神有应许亚伯拉罕说你要按照我的话去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我必会让你成为大国大名。同时也应许说他这个子孙像海沙多那样，有这样一个应许啊。但是更多的是神与亚伯拉罕这样的一个个体的这样的一个立约。这里的摩西之约或者西乃之约是神与整个以色列民立的这样一个约，是和以色列这个群体立的约。而在撒母耳记下7章里面，与大卫之约是耶和华与大卫，或者说耶和华与 大卫的王朝立了一个王朝之约。在大卫之约里很重要的是应许，是说在大卫的后裔里面就会只要大卫的后裔能够谨守遵行耶和华的话语，就会大卫的后裔就会永远这个做王。实际上这也是这个弥赛亚的这样一个应许，所以这是大卫之约，是一个王朝和一个王朝这样立的一个约。十九章的一到六节里面是与以色列民这样的立的一个约，是一个民族之约。我想这是我们在进入到这段经文之前可能需要大概晓得的这样的一个在旧约里面的一个脉络。然后我们看十九章的一到二节是耶和华正式来呼召摩西，向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有这样的一个立约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你可以晓得当时的以色列人是在哪里。十九章的一到二节我可以读一下，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奈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定，来到西奈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所以这是这个摩西之约的这样一个很重要一个背景。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两次提到他们是来到了西奈的旷野，他们在那里安营，也提到了一个时间，就是以色列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有提到这样一个时间，他们到了西奈旷野，他们有这样一个安营。这是这样一个背景的这样一个介绍。当你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对出埃及记前面的章节有什么一些印象？为什么作者在这里提到说，就来到了西奈的旷野，有这样一个两次的这样一个强调呢？原来在出埃及记的三章的时候，如果你有印象，就是耶和华是在何烈山，也是西奈，就是西奈山，向摩西显现。当耶和华向摩西显现，让摩西来引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他一开始他的反应，他是推辞的，他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的。然后在三章的十二节里面，就耶和华和摩西有很多的一些对话。然后在三章的十二节里面，神有给摩西有这样一个应许，说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提到说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你们必在这山上，这个山就是指的何烈山，或指的是西奈山。所以在十九章里面，他们能够来到了那个西奈的旷野，事实上这也是之前神的应许的这样一个应验。可以看到是说，神真的是要打发摩西，真的是来引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真的在十九章的时候，他们真的带着百姓在那个山下安营。所以这是印证了之前耶和华呼召摩西所提的那样的一个应许。然后另外我们可能需要晓得，当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之后，他们有旷野漂流，但是他们基本的一个行动的模式是这样的，他们会走一段，他们会安营，然后安营之后又会这个拔营，然后又走，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行动的模式。在这里面提到他们在西奈的旷野安营，你大概是否晓得他们在这个地方安营有多久吗？有没有人知道？他们在这里安营，实际上是蛮久的时间。在民数记的10章还是11章里面有提到，说是第二年的二月，他们才从西奈的旷野起营，所以他们大概在这个地方停留了大概有一年的时间。这应该是蛮长的一段时间，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出埃及记的19章到24章里面，你可以看到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发生。为什么呢？因为在20章就是十诫， 十九到二十四章里面有耶和华有向摩西有颁布很多的这些律法，向以色列人来传讲的。所以在这一年的时间当中是发生了很多重大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你可以看到是耶和华他真的是向这些以色列人显现。耶和华是以这种外在的这种彰显的方式显现，有看到什么山冒烟啊怎么样的，就是百姓他们是有亲眼的看到了那个神的那样的一个那样的威严。所以在十九到二十四章里面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发生。这是一到二节，就是耶和华这个呼召摩西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就是他们在旷野安营。然后我们看三到四节，在十九章的三到四节，耶和华，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呼召我们的一个心意，就是神救赎我们，使我们来归向神，来属于神。这是耶和华来呼召我们的心意的第一点。三到四节的经文我读一下。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这是三到四节的经文。神你可以看到摩西到了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有这样的一个对话。耶和华在山上呼唤摩西是要让他要来向雅各家向以色列来宣讲，就是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所以神在这里借着摩西是要来提醒以色列人，就是耶和华救赎这些以色列人出离埃及的那样的一个苦役。这里他用了一个比喻，就是耶和华提到，他说他像看见，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这里用了一个比喻。在前面是有提到说，先是提到是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所以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看见了什么？他们看见了当法老很刚硬的时候，耶和华用了各样的大概有十灾，是吗？像埃及有各样的一些娃灾怎么样，各样的一些灾祸在施行在埃及人身上，真是来彰显神的大能。最终法老不得不让他们离去最后用的一灾就是击杀他们的长子，所以法老最后要让他们离开。前段时间我有去芝加哥大学的东方博物馆，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出土的一些文物，其中有一个地方就是米吉多，我想我们有些人可能晓得，是在以色列北部的一个地方，他们特别有个区域是米吉多这个地方，它是在米吉多这个地方挖掘了很多的一些文物放在那里，其中有一个展品，你读旧约可能你知道，在旧约里面，迦南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个神叫巴利，这是耶和华所非常憎恶的。然后在他们的在米吉多这个以色列北部的这个城市的地方，他们是出土了一个巴利的这样一个偶像，这在以色列北部一个地方出土了。巴利这个偶像，然后我再仔细来看出土的这个东西的时候然后在后面就有介绍，就提到说这个巴利的身上是有埃及人的一些的影响，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巴利的他的头戴着一个很长长的帽子就像如果你看过一些电影，可能埃及的法老怎么样，他会有大概比较高的那个帽子，就是这个巴利的那个帽子竟然和埃及的帽子是比较接近的。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样的一个埃及的一些文化对以色列北部的一个影响。但是我又进一步的仔细看，我就会发现，哎，这个偶像虽然你可以看到他的头部，可以大概看到他的大样子，你会看到这个偶像他是已经缺了一个胳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的确只是偶像，并不是真神。所以这个偶像他可以有一个胳膊，因为他只是偶像而我们的耶和华神是那位造天地的主，他不会像这些偶像一样。所以可以看到就是埃及的这些一些的文化对以色列的一些影响，特别是北部，因为是大概是比较接近于埃及一些地方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经文里面耶和华首先提醒他们，就是他有像埃及人所行的事提醒他们说你们都看见了，有这样一个提醒。然后后面说，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这里用了一个鹰的这样的一个比喻。然后在申命记的32章有一段经文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这里面为什么用鹰这样一个比喻。在申命记32章的10到12节的经文这是摩西的诗篇或者是摩西之歌。经文里面是这样记载说，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这指的是以色列。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眷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所以这里也是用了一个鹰的这样一个比喻，是比较清楚的来描述耶和华怎么来救赎以色列人。这里是用了一个例子，就是老鹰和小鹰大概的一个背景，就是当可能小鹰长到一定大的程度的时候，老鹰会背着小鹰来预备它练习飞行。这里面讲就是耶和华像老鹰一样，就是这个背着雏鹰，真的是来救赎以色列人，来出离埃及。所以是用了这样一个例子，非常形象的来描述耶和华怎么样子来救赎这些以色列人。他是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问，就是耶和华为何你要拣选以色列人，你为何要救赎以色列人？难道是因为以色列人非常可爱吗？难道是因为以色列人是非常强大吗？难道是因为以色列人有其他什么独特的地方吗？为什么耶和华要单单来拣选以色列人？为何耶和华要救赎以色列人？原来在申命记的7章的7到8节有这样的经文说，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哇，他们原来以色列人在万民当中是最少的为何耶和华偏偏要拣选他们，救赎他们？在申命记7章8节说，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所以这里很清楚的，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他们人多，这里讲很清楚，是因为他们人在当时的万民当中，他们人是最少的。他们这个民看起来可能不是多么强大的，是最少的。但是为何耶和华这样来拣选？在八节里说，是因为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原来耶和华要救赎他们，是因为耶和华爱他们，因为耶和华 之前有像亚伯拉罕有那样一个应有那个立约，所以耶和华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因着神有之前的立约，所以他要来救赎这些以色列人来出埃及，而且这里用的是这样一个这样一个鹰的比喻耶和华像一个老鹰一样背着他们出离了埃及，所以这是神这样一个奇妙的救赎。所以在今天我们可以认识神耶和华可以拣选我们，是因为我们每个人是有多么好吗？是因为我们有多么帅？是因为我们有多么漂亮？是因为我们自己身上有什么独特的东西耶和华拣选我们吗？不是，是因为耶和华他有出于他的恩典，他怜恤我们，使我们可以来认识他，使我们可以借着救主耶稣基督的血，我们可以成为天父的子民，可以呼叫耶和华神为我们的父，这完全都是出于神的恩典。正如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耶和华拣选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他们人多，因为他在当时的民当中人是最少的，只是因为耶和华爱他们，只是因为耶和华他要守他之前向列祖所启示那个约，所以耶和华要救赎他们耶和华要像老鹰一样这样子来背着他们，真的是来让他们出埃及来归向他。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信主可能也许有些人内心可能比较柔软，有人可能第一次有跟你讲福音可能你就接受了有些人可能会需要花些时间有些人可能要在基督教真理班你要蹲上好几年也许要在反复上基督教真理班，可有些人的心可能才会打开不管怎么样，我想神有他的方式，他可能通过其他的人不同的人我想向我们说话，也许我们一开始可能会抵挡神，但是神会通过不同的人向我们说话，有的时候某一天可能我们的心真的是柔软，我们心愿意敞开，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是罪人，我们愿意回到父神的怀抱那里面我们愿意真是回到父的怀里面，就可以成为神的子民，这些都完全是出于神的怜悯，都完全出于神的这样一个恩典，是因为耶和华真是爱耶和华眷顾我们若不是出于他的眷顾，可能今天我们还是在罪恶当中来沉沦。所以这是在三到四节的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就是耶和华他呼召我们一个心意，是要让我们得以被救赎来归向他正如耶和华怎么来救赎当日的以色列人一样，他像老鹰一样来背着他们，真是来归向他。所以这是神呼召我们的第一个心意，就是让我们可以真的是被神所得以救赎，来单单来归向神让我们可以脱离罪恶，来单单来归向神，来释放这位独一的真神，这是耶和华呼召我们的第一个心意。我们看第二个心意在第五节的经文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这第五节的经文可以概括为，就是耶和华呼召我们的一个心意，就是我们要听从神的话，来遵行神的约，做属神的子民，这是神的这样一个心意。这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说，我再读一遍，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和合本的翻译说，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这里的翻译可能有点不太完全的，如果你看原文的话，它可能更加合乎原文的一个翻译，就是就要在万民中做我的产业，就要在万民中做我所这个珍贵的产业，或者我所珍爱的产业这是和合本里面没有翻译，它只是翻译成这个属我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应许，就是说他们若实在听从神的话，能够遵守神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神的产业，做 属神所珍爱的产业。这是一个特别的应许，说因为全地都是我的。这里面似乎有一些强调，因为如果你看出埃及记的前面，特别是大概是第一章第二章里面有提到，有记载说我的子民的一些困苦，神已经晓得了。就是说在这些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这些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而在这里他为何又在这里强调说做属我的子民呢？可能这里更重要的是说要强调他们要听从神的话，来遵行神的约。这样的话你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产业，做属我的子民。所以在这里面他似乎是在强调作为神的子民的这样一个身份，是说要听从神的话，要来持守神的约。这样的话就要在万民中做神所珍贵的那个产业，所珍爱的那个民族，因为全地都是耶和华的。所以在这里他真的是在强调作为神的一个子民很重要的一个身份，是说你要听从神的话来遵行神的约。我们有一个十几个月大的宝宝，现在他这个他慢慢会说话，就是你可以看到他慢慢在长大。之前的话你喂他东西，你要拿着，比如说拿着碗然后给他喂东西，他会很这个很乖乖的坐在那里，这个张口，这样就你喂他他就吃。但是我发现慢慢的长大就有点不太一样特别是最近我就会发现，当我拿起碗我要喂他的时候，他要做一个动作，他推我的手。为什么？因为他要自己拿端碗，他不太希望作为父母的可能你再给他喂东西或怎么样，他希望他自己来做，这可能是一个好的现象，证明他在长大。然后另外我也发现有的时候当我们向他说话让他过来的时候，他是让他明白的，他偏偏要跑他可能偏偏他不会，他好像有点故意不听你的话我因为我听说过有一个这个词语叫做 terrible two 是吧，我们当中应该这个有子女的可能都知道有 terrible two 这个阶段，小孩子可能常常会抗拒这个不会听你的话，他偏偏要和你对着干你要让他过来他会说 no， 你让他吃饭他也会说 no， 你让他穿衣服他也会说 no 大概可能会，我想可能是接近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他会这样可能有他越来越有自己的想法他会不会，你会感觉到他有的时候不太愿意听父母的话也不会按照你让他去做的去行所以这是我从这个小孩的身上我可以看到的我想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像这个小孩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会故意我们不愿意听神的话，我们这个就要这个自己也许有的时候神要愿意插手的时候，你不愿意让神插手，你要自己来干你自己要端碗本来神可以来，可能可以帮助我们端碗的，你们偏偏我们会恰恰把神那个手推去我们要自己来做这些事情，我们要自己来这是我的地盘，我做主是吗？我们很多时候可能有的时候不太愿意让神或者说来交托给神我想这是因着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我们会有的这样一个罪性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听从神的话，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里面那个罪性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声音，就是要让大概是说真是拉扯我们，真是让我们有的时候真是不想听神的话不愿意听神的话，我想这是这种罪的这种瑕疵会这种罪性所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影响，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不会太愿意那么乐意的听从神的话，我们不会太乐意来行神的话语，能够遵行神的约，这是人的这样一个罪性的一个表现。而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恰恰是耶和华所晓得我们的本性的，他在这里正如他像当日的以色列人再次来提醒他们一样，提醒他们要听从神的话，要行神的约，这样的话你们就要在万民当中做 属我的子民啊。实际上本来按照亚伯拉罕之约，他们已经是神的子民了，他们已经是神的子民，但是神在这里面再次强调，要让他们真的是要强调他们能够听从神的话，能够遵行神的约，这样的话他们就在万民当中做属他的子民，做属他的产业，做神所珍爱的那个民族，因为全地都是耶和华的。所以这是耶和华呼召我们这样一个心意的第二个方面，就是神真是喜悦我们能够常常内心能够柔软，能够听从神的话，能够遵行神的约，这样的话我们也真的是在万民当中做属神的子民。我们的教会是在 Highland Park， 我们周围有很多的以色列人，我们大概很多人应该晓得吧，有很多犹太人是吗？有一些的会堂，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去过我们附近的一些犹太人的会堂，有没有人去过？有没有人去过？举下手，有人去过是吗？啊，对，所以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可以建议你可以去看一下，了解一下。好几年，可能两年前我们有去大概靠近那个密西根湖旁边一个犹太人的会堂，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啊，我记得。其中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方面是，他似乎把他们会众的所有的人的名字他们有一面墙，把他们会众的名字都放在上面。我想这和在旧约当中有这个家谱，包括在新约当中有记载这个家谱，这样一个传统是相关的。他们很看重这样似乎是很看重这个每个人的。这个关系或怎么样，他们会有一堵墙，每个人的名字都在上面，包括可能有人已经去世，他们会标示出来啊。然后另外我会发现一个很重要一个方面，就是他们的很多地方他标示，比如说是门或者其他一些地方，就是他有一些标语的地方，他有两种语言的，他是有英文和希伯来文啊。所以我想他们在有意识的来保持他们的这种文化语言的这样一个身份，而且在他们的一个布告栏里面，他有句话在提醒说呼阿卫，我们是谁？实际上他也许是在提醒那些会众，实际上他们是神的子民，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提醒。我们看这段经文我们晓得这段经文最直接的是向当时的以色列人说话的。在今天我们作为教会当然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就是教会是否是完全代替了以色列人，还是怎么样一个关系但是我们看新约罗马书的时候，特别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提到说，当外邦人的数目填满的时候，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所以我们从新约可以看到虽然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教会可以说是神的子民的这样一个群体我们可以看到某一方面它似乎好像要取代这个旧约里面以色列这样一个民族，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以色列这个民族在神的这个旧约当中还是有那个位置只是说这个位置里面包含一个奥妙，就是当外邦人的数目填满的时候，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所以我想我们教会坐落在这个犹太人的这样一个大的背景当中我们直接向犹太人传福音，传讲耶稣基督这个福音可能是比较困难，但是我想我们至少需要有意，你至少要为我们这个所在的这个社区的犹太人祷告，为他们的得救祷告。我想这是神所喜悦的，因为我们通过圣经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在神的这个救恩计划当中有他一个独特的一个位置，也正如在这段经文里面所提到说如果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能够听从神的话，能够遵行神的约，他们就要在万民当中做属神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耶和华的。所以这是神呼召我们的第二个心意，就是神喜悦我们要能够遵行神的话，能够遵行神的约来做神的子民。我们看第三个方面，在经文的第六节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所以这是神呼召我们心意的一个第三点，就是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也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这样一个教导，就是说要归向耶和华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祭司的国度。祭司很重要的一个职分是他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在如果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似乎是在说以色列人他有他独特的一个位置，就是他们可以在外面当中，他们所独特于其他的民族其他国家的是在于这些以色列民他们可以与神面对面，他们可以真的是直接的来到神的面前他们是一个祭司的国度。另外很重要另外一个强调是说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国民。在摩西五经在利未记里面特别的强调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是圣洁的，这样的一个片语或这样一个句子不单单是一次出现，是反复的出现来强调说耶和华是一个圣洁的神，所以他要呼召以色列人做一个圣洁的国民。而在这里面也再次的来提醒说神呼召拣选这些以色列人是要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真是来彰显神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我们读新约，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也特别的强调一点某些方面事实上他是引用了这段经文里面的这样一个观念，就是祭司的国度还有圣洁的国民在彼得前书的二章里面大概是九节里面提到说唯有你们是拣选的族类，是什么？君尊的祭司是吗？是圣洁的子民对，我具体记不太清楚，后面是要让我们要宣扬，那么叫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在新约里面他也很强调我们作为主的儿女，我们是一个君尊的祭司，是一个祭司的国度，是一个圣洁的国民。所以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活出神的这样一个圣洁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品质，我们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子民。这是神呼召我们这样一个心意，就是我们要成为这样一个祭司的国度，成为一个圣洁的国民。所以当我们看十九章的一到六节的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再次的来想，就是这段经文的这段经文这个立约和其他约有什么不同，或者说这个立约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强调正如在一开始所提到的十九章的一到六节是与以色列这个民族立约，是神与以色列这个群体立约。这里面神的很多应许不单单是向以色列人个体来宣讲，而是向以色列的整个的群体来宣讲，是要来呼召他们要纪念神对他们的救赎，要作为一个群体，他们要纪念神怎么样来救赎他们，来出埃及，来纪念要来愿意听从神的话，要遵行神的约，这样的话就会做一个属神的一个子民同样是他们做一个群体，是要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成为一个圣洁的国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的强调不单单是一个不单单是一个个体的，不单单是强调个体说我们要活出圣洁的生活，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作为一个个人，我们平常是要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但是在这里面他更重要的强调的是说作为一个群体，我们要活出这样的一个群体的圣洁，群体的作为这样一个祭司的这样的一个位分然后作为一个群体，我们要听从神的话来遵守神的约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神的这样一个心意，他不单单是向个体来呼召说你要活出圣洁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作为神的子民，作为一个群体，要活出神的圣洁，活出 活出神的这样一个祭司的这样一个位分，我们要作为一个祭司的国度。所以很强调这样在教会当中，就是我想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是来提醒我们弟兄姊妹，作为一个肢体，我们是要彼此的来勉励作为神的子民的这样一个群体，一起来活出一个圣洁的这样一个生活，作为一个圣洁的教会，不单单是作为个人你是成为圣洁，而是说作为一个圣洁的教会。这个教会是一个祭司的国度，是像一个群体的宣讲。我想这也是牧师之前为什么讲到要有教会的一个纪律。这里面涉及到也是一个群，是一个作为神的子民的这样一个群体因为这里面有神的一个心意，不单单是作为一个个体，我们活出神的圣洁活出神的慈爱或怎么样，乃是说作为一个群体，我们活出神的圣洁神的那样的一个属性。我前段时间有去达拉斯那边，然后我有参加他们的一个小组我就发现了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有些饭祷告的时候他们会这个一起牵手祷告我刚刚去的时候我有点这个不太习惯，这个有点像这个怎么讲那个什么抓到什么烫手的山芋是吗？怎么样子？哎，突然被电到一样。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我来这边正好四年，我的印象当中，我在三一神学院，我从来没有见过三一神学院的教授说牵着手带领学生一起来祷告。我大概没有见到我想这里也和这个不同的风俗有些不同的这个大概风俗人情有些关系南方可能比较喜欢可能这个肢体的互动多一点北方可能我的感觉北方的大家的距离是稍微有一点点有点距离的我会发现这样的一些的肢体的语言大概好像我在教会当中也不太多见到我不知道在你的小组当中你们祷告的时候你们平时有没有这种大家牵着手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有的话有举手吗你们小组当中有没有牵手的你牵你的太太这个在家里的另外的一个牵手在你的小组当中有没有牵手祷告的情况大家有没有这样比较少是吗可能主要是在家里面牵太太的手我会晓得这可能和我们的这个南北可能有点这种风情的差异是有一点点的我在这里想讲的不是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大家要一定牵手否则不是变成一个律法主义否则下周黄牧师来了之后肯定找我麻烦了我想讲的是说重要的不是牵手本身重要的是说活出这样一种团契的相交是大家彼此的这样一个关爱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们教会作为不同的小组就是我们怎么样子能够体现团契的彼此的相交彼此的关爱我想这是一个要点至于你们祷告牵不牵手这个无关紧要当然我想有的时候你们可以操练一下这样一起牵手的祷告这样一种作为彼此的一个团契的这样一个关系的这样一种建造可能是一种方式我想如果你的小组没有我想你可以操练一下也许可以让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可能这个距离可能更近一点我们这个关系可能会更亲密一点我想我们来看在这里面神与以色列有这样一个立约在这里面有强调这种群体的这样一个呼召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来遵行神的话语真的是来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我想这是再次来提醒我们特别是在美国这种比较自由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文化传这样的一个风情当中就是我们真的是作为一个群体我们怎么样彼此的关联彼此的带导来活出神的这样一个圣洁子民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我想这段经文是有这样的一些的提醒给我们是说我们真的是作为神的这样一个肢体作为教会的弟兄姊妹的不同的我们 我们 有不同的一些的恩赐，我们真是要来彼此搭配真是来一起来建造，在你的小组当中可以来操练这样的一个彼此的关爱然后最后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都知道最近朝鲜一直在试射导弹是吧，大家都晓得是吗？可能隔几天他就会发射几个导弹是吗？大家看新闻应该都晓得是吗？不知道你晓不晓得，大概一百年之前，朝鲜特别是在平壤实际上出现过这个平壤大复兴。虽然今天这个国家非常非常的专制这些国民在受压迫，实际上在朝鲜依然有基督徒虽然他们遭受更大的逼迫。在大概1903到1904年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平壤的大复兴当时的情况当时的很多的宣教士他们感觉到就是那个政治的环境很糟糕，就是当时的共产主义这个共产的政权大概似乎要慢慢的要来占据这个国家，所以当时的教会当时那些宣教士他们就有点忧心，但是他们又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他们就有一个查经这个祷告班或怎么样，他们连续几个月一起来查经一起来祷告，他们在呼求神，求神来掌管这个情况，因为他们晓得可能后面的那种逼迫会很糟糕，后面的情况真的非常危机，他们作为人他们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他们要来到神的面前，他们来呼求神。他们这样做一连几个月，但是他们祷告下来祷告去之后，他们没有觉得没有发生任何什么的东西，他们就有点奇怪因为他们祷告了几个月好像神也没有赐下什么特别的东西然后他们又在继续祷告，然后有一天在他们的聚会当中，然后其中的他们的这个长老会的一个长老他就站在了台前，他就说这个神他没有赐下什么样的特别的一些东西是完全是因为我的问题我就像约书亚记当中的那个亚干，我偷拿了别人的财物，别人原来是可能是有一个寡妇别人托付我来处理他的一些家业，我偷偷拿了100块钱，我没有我真的是我就是那个约书亚记当中的亚干，所以神没有垂听，我真是在众人面前认罪，我第二天就要把这个钱还给那个人。当他这样认罪的时候发生了很奇妙的事情，就是台下的弟兄姊妹彼此的认罪因为这个长老是一个长老会的这样一个传统，因为按照长老会的传统，长老大概不至于这么样的愿意在众人面前来认自己的罪的，但是他在会众面前，他在当时的聚会上，他来认了这个罪之后，就圣灵在做一个奇妙的事情，大家彼此的认罪然后就出现了很大的一个复兴，圣灵大大的动工所以有很多人就归主，然后大家彼此认罪而且这样的一个复兴不单单是在朝鲜这个地方而且大概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在山东也出现了一个山东大复兴也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复兴的火焰大概是我具体没有看，也大概可能是因为有山东或者一些宣教士他们有去韩国所以这样一个复兴的灵也带到了山东出现了山东的一个大复兴，所以很多的教会增长所以在今天我想我们看出埃及记11章1到6节的时候，我想这里面真的是给我们同样的一个提醒，就是作为教会的一个群体我们怎么样子来活出这样一个圣洁，我们怎么样子来大家彼此的眷顾，彼此的带导，彼此的连续我晓得我们很多人坐在我们教会当中的位置大概是固定的，包括我都是固定的我大概闭上眼睛，我大概猜到谁坐在什么位置，可能但是我会发现很多时候，事实上我大概不知道我坐在我前面的人是谁，或很多时候我大概不知道坐在我旁边的人的名字是什么我想作为教会也许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有心的，我们需要了解，知道你至少要了解一下其他人的名字是什么，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也不晓得很多人的名字是什么如果以后 在天上的时候，你大概见到他的面子，说你在 CU 新道聚会，但是你不知道他的名字呢，大概是有点搞笑哈。所以我想作为神的子民的群体，我们至少可以操练这种彼此的认识和了解啊。如果你连你旁边人的名字都不知道什么，你更不可能知道他有什么样的挣扎，你更不可能有为他代祷什么，你不可能的，因为你连他的名字是什么你根本就不熟悉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常常会跟我们熟悉的人一起来彼此的打招呼啊，我们会很容易会忽略那些刚刚过来的人，我们很容易会忽略他们的。所以真是愿神帮助我们作为教会的群体，我们真是能够彼此的关爱，彼此的连续，彼此的怜悯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和华，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称谢你，我们感谢你你真的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你救赎我们真是来脱离罪恶。我们感谢你真的是我们可以在教会当中可以真的是称彼此相互称为弟兄姊妹。主，我们真是感谢你，主啊，我们呼求主你的爱真的是来充满我们。主啊，我们也在这里也纪念你对我们的救赎的大恩主啊，虽然我们每个人可能称不上是说神你用你的翅膀真是来真是来救赎我们脱离那个罪恶的辖制，但是神你也真的是用各样的方式真的是来光照我们，真的是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是认识到什么是光明，救我们脱离那个黑暗。主啊，帮助我们能够常怀这样一个感恩的心，为神你这样莫大的救赎能够常常心怀感恩。主啊，能够常常能够纪念神你对我们所做的这样一个奇妙的作为。主啊，我们也在这呼求神你赐下你的连续，赐下你的怜悯。主啊，愿你的爱充充满满的充满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愿神你大大的来动工，主啊，来顾念我们。主啊，真的是来除去我们的一切的冰冷，让我们的里面常常充满从你那里来的爱，能够彼此的连续，彼此的眷顾。主，我们真的感谢你，愿神你真是连续我们，来顾念我们。愿神你真是来保守我们，也正在使用我们。主啊，让我们可以成为你祭司的国度，成为你圣洁的国民。主，我们真是来赞美你，愿神你的荣耀在我们的当中真是来彰显。主啊，真是来眷顾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姊妹。主啊，你晓得我们的境况。主啊，愿主你真是来亲自来坚固来扶持。主啊，软弱的求你来刚强。主啊，真的是有疾病的，愿主你连续真的来医治。主啊，愿主你全人来掌管。主啊，愿你的作为真的彰显。主，我们真的感谢你，因为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真的是放胆的在你面前宣告，神，我们是你的子民，你是我们的神。主，我们真的感谢你，就求恩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真的是来顾念我们。主，我们赞美你，感谢恩主你真的是垂听我们的祷告，真的祷告感谢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 谢谢王东弟兄带来的主的话。